个他上届胜出的州份击败拜登，包括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佐治亚、俄亥俄、艾奥瓦和亚利桑那州，亦都需要至少在一个中西部州份之中胜出，例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州。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在晚上八点，强台风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南偏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吕宋。同时，热带风暴艾沙尼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渐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是谁恨惜心的设计，装饰我这身体，身边这小问题，我不要双眼承受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我是欧瑞强。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无论春夏秋冬四季，我哋都会准时喺星期日嘅晚上9点钟开始噶啦。 天气凉凉地咯，因为咧正正式式咧，即系我觉得秋天已经过咗一大半啦。咁但系我觉得今日咧先至真真正正系好有秋意嘅一日。我哋有两位拍档啦，阿乔同埋阿 Vince， 两个有冇外出噶？你哋兴唔兴喺户外活动噶？啊， 我中意噶， 我中意啊， 中意噶，中意噶。 咁通常去边度啊？ 好多地方都去，同埋而家好兴行山咧，咁就多咗行山， 系、啊、多行山添啊！ 系啊， 呢、 啊啊 這个小朋友仲未识行啊， 小朋友仲未识行，咁所以而家就唔得咯。之前就好多嘅， 好快噶啦吓，咁即系一识行咧，你就会拖住佢即系周围走咧，佢又因为。从来未踏足过外面嘅世界啊嘛， 冇错。 咁佢初初嘅时候好有好奇心咧，周围哎呀哎呀，周围走咁样，你就成日要捉住佢，好玩噶啦，有排玩啊，恭喜你啊！咁啊，平时咧就其实都唔需要点行山啊，你，因为咧你系一个竟然系一个即系铁骑士嚟嘅，女嘅铁骑士，哇！嗰啲秋风嘅迎面缝埋嚟啦，真系。乜都行完啦， 系啊，真 系 好爽， 好爽啊，梗系啦，因为真系好舒服嘅，我今日都喺户外啦，哇，喺坐喺度真系嗰啲秋风咧，真系吹埋嚟啦，因为有阳光普照咯，好啊，咁你加埋咧又唔冻又唔热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开始由而家一路到十二点咧，可能里边都夹杂咗好多秋天啊、秋冬嘅歌啊、风吹嘅歌啊。咁當然要睇睇天氣先啦，因為天氣咧真係好秋天。而家係24度，濕度係71%。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咧大約係22度啫，而新界咧最低翻2-3度添。咁日間咧乾燥嘅，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嘅偏東風。明日漸吹。偏北风，展望方面咧，随后数天大致就系天晴同埋干燥，而本周中期咧风势就较大啦，个感觉就好似呢一只歌咁，深秋立流头。边时？哇，好大风啊，小心啊！不过好彩呢啲风都系清风送爽嘅。 俯首低声轻叹为共夜话，不怕细雨冷冷到黎明。灯火温馨，躺开心胸相对应，寻过去百样错漏也合情。后悔春天不惜羞怯，将弱势默认。深秋立流头般泪盈，夜里枕边忆过去，又念及轻一句，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厮杀过去，闭眼也目圆。早该分清，几许真心都对变，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看影里。仰问及过去困望，只盼像雨露下徐徐未凝聚，茫茫风中苍漠里，事过境迁心牵，心已倦意亦断，放眼透彻慨叹却如何。风声不休，影响知秋的变秋，情记片片叶，风雪却渐厚。情记片片叶，风雪却渐厚。草影风声，总破灭寂静。厮杀过去，闭眼也无言。早该分清， 几许真心都对变，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路望尽放眼四顾风景往后退，分不清细雨看影里。若问及过去困望，只盼望雨落下徐徐未认罪。茫茫风中苍漠里，事过境迁心心已倦意亦倦，放眼透彻慨叹却如何。风声不休，影响知秋的变奏，情记片片叶风雪却渐厚，情记片片叶风雪却渐厚，情记片片叶风雪却渐厚。 呢、这个叫做深秋立流头啦，咁大家都听过小凤姐嘅版本，咁但系呢一个嘅版本咧，有少少啲歌词咧系好唔同嘅，咁就加入咗卡农，再加好多嘅歌词入去啦。啊，呢个系我自己嘅版本嚟。当然作曲嘅咧就系外国一位好中意嘅，即系 singer songwriter 叫 Janis Ian， 佢唱咗作咗 At Seventeen 啊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啊等等咧，都系佢嘅手笔。咁呢一只深秋立流头咧，其实就系佢作嘅。好啦，咁睇个钟咧，9:03到啦吓，9:15啦。阿天时，我哋秋风起咯，吓、啊，你唔识写噶嗬？ 我食噶，好中意噶， 好中意添啊！其实写咧，如果唔话俾你听，你都唔知噶，系好有嗰种风味，我觉得吓。尤其是咧就是。我哋中國人好叻噶嘛，係嘛？即係唔會就咁烹飪噶嘛，嗰啲蛇羹咧，而家真係好少有得食添噶。 今年好似見少咗，但係咧，我諗前一兩年咧都好興，因為咧通常蛇鋪咧開到好夜噶。 係咩？ 系啊，咁我哋通常就同啲朋友咧，就夜晚黑出去食宵夜食蛇咁啦。 哇！ 咁食完之後食過， 係啊，手工 粒粒， 唔係暖粒粒啊嘛，真係噶。有時咁啊，今晚咧開始有啲涼意啦。其實今晚咧出街都要著 jacket 噶啦，即係著翻件風褸咁啦嚇，因為有風啦，有涼咧。咁啊，哇！喺學我你話真係，如果係做完嘢咁樣嚇，去蛇鋪食宵夜咧，尤其是而家添啦，可以開到兩點啦嘛，而家啲食肆，仲可以六個人添啦，揾咗三個啦，我哋。不过唔知边度有得食，我真系唔知道。Anyway， 同外国人讲咧，佢哋好惊啊！你哋蛇都够胆食啊！即系好难讲啊！即系我哋啲中国人食嘢咧，就冇真系你冇办法估计到，我哋真系好叻嘅，乜都可以食嘅，包括啲歌曲都可以食噶。你食啲咩歌啊？跟住 食风， 食风啦，系啦，我就系想你咁讲啦。你知唔知食风点解啊？如果喺马来西亚， 食风即系点解啊？ 去旅遊咯， 哦， 即係去旅遊， 係啊係啊， 香港唔係咁解， 係啊唔係咁解嘅，食風就係即係我明啦。 我而家我哋都食緊風嘅，某程度上 係啊，全香港音樂人真係好多食風食咗啦，仲要係西北風噶嘛， 係啊， 你知唔知點解啊？真係噶，佢特別講話，真係食西北風啦咁樣。西北風即係冬天咧，就香港就會即係南即係南部， 即係啲風就會 中國嘅南部係啦，就吹西北風。如果是东南风就是夏天来的。 哦、所以就解是我们的行业的寒冬来的。 是啦、啊、好精的，即是你每一句的说话其实都有个典故和为什么会这么讲。你不会听过哎就是吃东北风或者吃 东南风不会的嘛。 是一定是西北风。 哎、一定是西北风，现在不是西北风，我刚才讲了是不是，就是吹的是偏北风，哇惨。好快过的了两位。喂。食咩风啊？你嗰只 晚风， 晚风 OK 啱你。 有你我的梦。 静静柔。 阵嘅晚风，今晚吹嘅晚风咧，就系、是、吹偏北风嘅，应该吓，因为而家都系好似典型嘅秋天嘅晚上。咁诶，听日咧就吹和缓嘅偏东风，明日咧转吹偏北风就真嘅吓。咁啊，天气当然系干燥，请大家就小心防火。咁啊，24度嘅气温啦，睇一个钟啊。我哋就習慣咗咧，即系翻嚟做節目之前咧，咁啊都系喺屋企收拾一下啲歌詞啊，咁啊睇下咩歌今晚會唱咧咁。唉，睇到一個消息咧，就即系唔好話唔開心嘅，因為 佢始终都系九十岁。我讲紧嘅咧就系好多人诶好中意睇佢嘅电影明星，其实系我嘅其中一个偶像嚟嘅。即系我觉得新康纳利啦，即系无人能及嘅，因为佢演嘅詹士邦咧，即系由成个詹士邦其实究竟嗰个人其实系小说嚟噶嘛。咁啊，小说咧，究竟呢个人应该系点嘅咧？咁就全靠佢嘅，佢系定咗个位，佢系即系好到咧，所以佢一做咧就做詹士邦前，我唔记得几多出，但我谂六七出闲闲地，即系佢嘅詹士邦系列系冇一路冇停过咁，停咗之后先至有嗰啲罗扎摩啊，好大好多其他嘅人，咁而家嗰啲嘅系 Daniel Craig 啊嗰啲咩，已经第六第七代噶啦，咁啊第一代嘅詹士邦咧就系新康纳利 Sean Connery。唔知點解譯誒新康納利應該讀桑康納利先至啱，不過冇唔緊要啦，我哋根深蒂固啦，入咗腦嘅，因為細個咧，好細個就開始睇佢啲電影，我差唔多睇曬咁滯嘅。咁啊，當然啦，佢離世嘅時候，即係啱啱今日嘅消息咧，就係九十歲。咁佢知唔知做咗咩戲咧？佢咧就因為佢演嗰個007咧，就係真係風流倜傥又有型靚仔，即係唔係淨係靚仔嗰啲，係佢又唔係油頭粉面。咁但系咧，好倜傥，好有型嘅，即系人见人爱嘅女仔，梗系中意佢啦。所以啲帮女郎咧，个都系靓女，但系永远都会爱上咗佢嘅。呢个系小说嚟啦吓。咁但系佢真系仲有一样嘢，我好崇拜佢噶。佢咧系一个运动员嚟嘅。佢未入行之前咧，如果佢唔做电影明星咧，就会去做足球员嘅职业嗰啲。咁佢又唔做，佢去咗做演戏。咁而到咗老咗啦。八十几岁咧，喺前几年咧，都经常都喺电视见到佢打高尔夫球，唔系普通玩下嗰啲，系好高水平嗰啲，仲系七八十岁已经打得好叻嘅，即系叻过我哋好多好多嗰啲嘅。咁啊，哇，真系犀利！咁啊，又同埋咧，佢后生嘅时候咧，佢仲系赢过即系世界先生第三名，即系大只佬嗰啲啊！你谂下要几大只先至可以赢到第三名？anyway 咧，佢主演过好多铁金刚嘅啲电影啦，包括开头嘅 Doctor No 啦，即系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全部都系勇破嘅。铁金刚勇破间谍网啊，呢一出啊，即系最即系经典嘅开始啦。我记得有大战金手指啦，魔鬼党啦，火箭岭啦，钻石党啦，哇，好多。但系仲一样嘢劲咧，就系话你阿乔一定可能会弹过。铁金刚嘅电影系列咧，一定有只好劲嘅主题曲嘅。咁譬如有啲 Goldfinger 嗰啲咧，有听过啦吓。又可能会有You Only Live Twice Nancy Sinatra。不过我而家想演而家一只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是、我嘅偶像 Matt Monroe 唱嘅其中一集，即系1963年嘅《铁金刚勇破间谍网》。From Russia with love. From Russia with love, I fly to you.Much wiser since my goodbye to you. I've traveled the world to learn. I must return from Russia with love. I've seen placesFaces and smiled for a moment, but oh, you haunt me so. Still, my tongue-tied young flies would not let my love for you show. In case you say no.Russia, I flew, but there and then I suddenly knew you care again. I'm from Russia with love。 呢一只咧就系原本啊 ，Matt Monroe 亦都系离世咗嘅 ，Matt Monroe 唱嘅主题曲就系当年咧1962年嘅。天金剛用破間諜網 From Russia With Love 的電影主題曲，當然主演的就是新康納利，其實他還有很多戲，我想如果大家喜歡看過奪寶奇兵、The Rock、石破天驚，都是由他有份演出或者甚至主演，一位真的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超級 Superstar 巨星 Sean Conne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七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议员以及议员助理，全部涉及5月8日立法会内会的混乱，全部获准保释，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藐视罪以及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强调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被捕的包括民主党三名议员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拒绝延任的前议员朱海迪和陈志全，以及本身是议员助理的工党主席郭永健。被捕的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说，警方的行动不可接受，是以莫须有罪名打压议会内抗争声音。他又说今次以刑事检控方式处理，认为是要震慑议员，使议员在议会发言更加小心。亦都被捕的工党张超雄说，不明白为什么警方要清晨拘捕而不是预约拘捕。民建联的李慧琼说，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除了保障议员的言论自由，亦都清楚指出，凡是袭击、干预、骚扰、抗拒和妨碍任何正在执行职务的立法会人员都是属于违法。相信警方收到报案之后，如果有人涉嫌干犯刑事罪行，无论涉及人士的身份，警方都要严肃跟进处理。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期望今个月中公布详细安排和售票，今个月底成行。邱腾华预计实施旅游气泡初期，每日至少有一班专机，将来有需求可以增加。他又说正是研究透过旅游气泡到港的旅客能不能够参与机场现时正在试用的快速测试，以减少逗留在机场的时间。至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讨旅游气泡的进展，邱腾华说不会以时间表先行，而是以疫情管控安全先行。白俄罗斯连续12个周末有民众上街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警方曾经向天开枪警告，扣查多名示威者。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明斯克星期日有至少2个示威活动，其中一个有大约20,000人参与。网上片段显示，游行队伍之中有民众高叫“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我们会赢”的口号，期望持续向卢卡申科施压，迫使他下台。报道说明斯克的流动网络中断，当局又关闭多个铁路站。卢卡申科较早前局部关闭接壤西方国家的边境，并且撤换内政部长，但是表明无意下台。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渐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就是 效率高、灵活变通。 咁啊，香港嘅高楼大厦又点样体现呢一啲核心价值呢？不如去睇下由香港建筑师学会举办嘅展览，话唔定会有啲启发噶。 咦，佢哋今次会展出12件展品，会展示魅力、效率、秩序同埋幻变四种香港核心价值衍生嘅建筑方法。今次嘅联合总策展人张海活先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呢？ 我哋呢个建筑展览啦，其实用咗四个香港嘅特色啦。咁呢个系我哋觉得系属于香港建筑特色嚟嘅，亦都系植根于香港人嘅生活态度。咁例如效率，其实我谂举世闻名，香港人行路特别快，起楼特别快。咁呢个系不单止系人嘅生活态度，亦都系反映到喺建筑嗰度。咁另外就系不断会变啦。其实香港咧，虽然个城市面貌，原来可能过了几年呢，有些街啊或者有些铺头都可能不同了。咁呢样嘢对于外国呢可能匪夷所思，人哋可能同一个铺头可能几十年，或者同一间屋可能几百年，但香港呢那个不断变幻呢是我哋习以为常的，甚至都是衍生到一些好属于香港的建筑的一些特色嚟。 今次的展览叫做岛屿半岛，个名同刘以畅的书名一样的，为什么呢？ 世界的大城市以岛和半岛这种地貌出现的城市，其实真是绝无仅有，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地貌。由这样的出发，我们做了刚才那四个核心价值底下十多件的建筑作品，而最终我们找到一个香港的年轻作家，他都为每一件建筑作品写了一个小说，补充了一些建筑可能未必可以触及到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层面上面都可以书写到香港是怎样的一个城市。 展览《岛屿半岛》 即日起去到11月9号， 荃湾如心广场商场一期中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三五成群，大师降临，有请苏文峰师傅赠我哋几句嚟。 好，好先睇 partner 行唔行运，唔行运咧就摆一杯水或者水种植物喺你录音室门口，又摆自己位旁边嘅双重一齐，咁啊保住自己先啦。 咁系咪之后就会顺顺利利噶啦？ 九成啦，你之后冇绝对嘅，任何嘢都系尽人力拼天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音乐说， 韦罗莎的音乐选择， 找一首歌关于你和 German 的 Love Story， 是陈奕迅的《人车志》。 我有车，我有压抑需要发射。 咁嗰陣時，我哋大家冇車噶嘛，邊有車啫？畢咗業之後又搬啦，就搬咗去馬鞍山，就買咗架二手車。 嗯哼， 一上車，佢播嘅第一首歌就係《人車志》，然後我哋兩個一齊喺度唱：我有車，我有眼睛需要發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传来阵阵凄凉的琴声，如泣如诉，多么动人，吉他也弹个不停。 好像一个失恋人，想要找回那颗心。我和你呀，都是藏一样的命运。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夜色深沉，人儿已经孤零零地等着黎明。吉他呀，弹个不停。天边只有一颗星，你我也是孤独一个人，爱情哪里去找寻？吉他呀，弹个不停。都是一个失恋人，请你不要再伤心。我和你呀，都是藏一样的命运。请你不要再叹息，我们都是一样的心境，孤零零地等着黎明。吉他呀，弹个不停。 时间是9:40，我们多谢 Francis 叶丽仪的吉他弹不停的午夜吉他。未到午夜的，由现在到午夜呢，我们都会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乔啊，咁啊呢一排咧，我哋就一路都系我哋三个人啦。咁可能一阵间咧，都可能接一两个电话倾下偈啊。咁但系我哋都会唱好多歌嘅。再之后咧，可能就应该会恢复翻以往我哋请嘉宾上嚟一齐同我哋唱噶啦。好快好快吓，请大家静待。好 ，anyway， 我哋而家翻嚟今日嘅有少少嘅主题咧，就系、是、有天气有关啦。我哋嘅秋冬嘅凉意咧已经嚟咗啦，几舒服嘅。不如咁啊，边时？你唱一啲即系真真正秋天嘅歌，其实好多，因为秋天咧系俾一啲即系艺术家发挥嘅最佳季节嚟啊，画画画又好啦，影相又好啦，最紧要写诗啦，哇，咁啊作曲啦更加。秋意浓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有啲唏嘘嘅感觉，好似呢一首 《秋来秋去》。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请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 千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序。秋来也秋去，我自走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 一首咧就叫做《秋来秋去》，原歌咧就一首国语歌啦，就系黄露仪啦唱嘅《哭砂》嚟，有冇听过啊？ 有 唱过嗬，都好流行嘅。咁啊，当然我哋叶倩文嘅《秋来秋去》都一样非常之受欢迎嘅。咁你喺个秋天嘅窗口嗰度秋来秋去，都进唔入冬天。咁啊，冬天已经喺前面等紧你吓，即系等咗好耐。咁啊，初冬嘅时候咧，就如果系多愁善感嘅人咧，好似当年八十年代嘅陈百强咁啦，佢就多愁善感，又遇上一位多愁善感嘅作词人小美，咁啊，当然就有呢一只歌嘅出现。只歌叫做咧就 The End of the World， 咁中文版咧有好多歌，我就好喜欢呢一个陈百强同埋小美嘅合作。歌名叫做《冬暖》。 倦极难眠，无所眼前，盼几某夜某冬天，寒风中你的身影已渐远，便开始每夜受着脸，寂寞盘旋，梦境在前，我再跌在某冬天，谁的眼光有点痴，带着怨， 任抑郁于脑内打转，我实在抗拒看见星光灿烂，像笑着我抱拥着虚幻，我总会习惯望到影说最深，尽掩饰困倦流泪眼，若是无缘月怎会圆，这晚高高挂于天，人仿佛已不懂得冷或暖，像呼吸与吻别中断。 陈百强冬暖，10:52，我哋继续呢一种秋冬嘅情怀咧。而家气温系24度，晚间出街或者开住个窗咧，都要着翻件风褛先得啦。微凉嘅天气送俾你。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是否不够？ 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祷，匆匆一生独自想抱，观干情感的苦恼，偶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祷。我心却害怕静下，心却在追究，夜里想到以后不再逗留。想逃，观干情感的苦恼，偶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祷。Love is a rush of wind, the sense of a song arose. I was deploring on a distant track.To when it goes, it goes 匆匆一生独自想逃观干情感的苦恼偶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祷 分飞，相思已。 断数。 票，拜登到密歇根州出席汽车造势活动的时候说，特朗普是时候执包袱离开白宫，又指美国已经受够特朗普引发的混乱、失败、愤怒，以至他的社交专业贴文和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特朗普就在宾夕法尼亚州连走四场，他说只要自己在这个州胜出就能够成功连任，又说拜登只是懂得利用新型肺炎疫情攻击自己，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议题。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强台风天鹅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九点，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同时，热带风暴艾莎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渐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清博士。大家都有用过自动售卖机，在街道通常就入钱下去买你心仪的饮品。咦，今次有些特别，你将个饮品樽入回落部机道竟然有钱收的、啊、你用你平时用开的张卡嘟一声又收到2毫子啦，点解呢？原来呢是大家尽咗一个社会责任啦，就是将饮完咗而干净嘅胶樽呢放返落呢啲 RVM Reverse Vending Machine， 逆向自动售卖机度呢将呢啲胶樽回收呢，啊仲可以攞到个真係金钱嘅奖励喎。咁呢其实呢即係一个好大嘅鼓励作用添。首先呢部机会自动去扫描咗个条码啦，知道个饮品嘅重量啦，务求呢个饮品係真係清咗呢符合个重量呢佢先会接收嘅。然后呢佢仲有个压缩嘅功能，将成个胶樽呢压缩咗呢个体积小啲，就可以再收多啲啦。所以一部机呢其实可以收到几百个呢啲嘅胶樽嘅。大家都知道啦，海洋个挑战越嚟越大嘅，胶樽係其中一个源头喺海洋度发现到。所以呢如果大家能够都尽一分责任回收胶樽嘅时候呢，个地球会更加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竟一再相拥。前面是要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好，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放开，不甘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情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好，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抵挡计划全也无用，然后是长空，加上不死的心痛。茫茫然这冷冷的风终于稍作停顿，夜幕下没有停，只得我心痛。 天文台的朋友告诉我们有没有季候风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2度，新界再低2-3度，夜间干燥，最高气温28度，吹和缓偏东风，而明日会渐转吹偏北风。展望方面，随后的几日大致都会是天晴和干燥，而本周中风势会较大啦。咁啊，都系今晚都系秋风起嗰种咁嘅感觉啦。咁所以我哋啲歌咧，全部都系呢一个情绪嚟。有只歌叫做《晚秋》，差唔多噶啦，秋天就嚟完啦。 总怕醒觉睡梦走。 已经是11月1号的了，晚秋的当然已经进入了。不过香港的天气呢就不用那么心急的，不过在外国的朋友呢，好像之前那两个礼拜很多都在加拿大啊，甚至加拿大的北部啊 Alberta 啊那些那些打来的，那里真的冻得很犀利，已经有些地方呢真的估不到温哥华都零下，周围这些天气都是冻的了，而且这些那么冻的天气那些菌呢好像会 active 很多的，即是活了很多，请大家即保重小心。讲起在加拿大 Alberta 省呢，有一首歌就属于他们的，是一首加拿大的民歌。吹强风，不只是吹一道强风，不只是一次的季候风，而是四道的强风。我不知道 哪四款是最强的，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呢以前是加拿大民歌 ,New Young 就有唱，很流行的。叫做 Four Strong Wind， 哇 Four Strong Winds 啊，真系，四方八面咁吹埋嚟啊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I think I'll go out to Alberta. The weather'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I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 in for. Still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 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If I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an meet me if I send you down the fair. But by then, it would be winter, ain't too good for you to do. And those winds sure can blow cold weight out there.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歌名叫做《四道強風》啊 ，Four Strong Winds 啊。咁啊，當然咧喺加拿大嗰邊咧，呢啲風咧真係不得了啊！我諗著三件羽絨到啦，我哋唔習慣嘅啲人，真係嘅。Alberta 頭先你嗰個提及到 Alberta， 咁啊零下三四十度都有嘅冬天。你有冇試過零下三四十度？未試過。不如咁啊，嚟你翻屋企開住個雪櫃。咁然後拱個頭入去， 都係最多十零度啫嘛，零下。 唔係啊，拱喺個冰箱嗰度咧，最多都係零度嘅啫。 誒、欸，我細個好中意噶，夏天嘅。 即 係 零下幾十度咧，係即係唔知咩感覺，基本上係唔可以嘅。即係你全閃一閃得嘅，即係你譬如落車咁，即刻又入翻車，或者係入屋啦 ，OK 嘅。屋梗係冇問題，有暖氣嘛。咁但係咧，我都試過咧，可以影相喎，好靚天氣噶都係。仲唔係喺 Alberta， 淨喺多倫多啫。哇，幾諗住幾靚，即係企喺出面一分鐘啫，都影咗插咗幾幅相都頂唔順，即刻走翻入架車。 直頭啲眼眉毛嗰啲都有啲、啊、有啲冰雹喺度。 係啊，好誇張㗎，即係我哋成日細個成日講笑啊。哎、不過唔可以喺度講，你知我講咩？你知咩？阿喬你知咩？誒，即係嗰啲小朋友啦，男仔咧，你知啦，喺啲野外啦，冇廁所噶嘛，係咪啊？你知唔知？如果係咁咪好容易啫，咪走入個森林度咪得咯，咁樣嚇。不過要攞埋支棍去。 網絡上都見到好多片，攞杯水潑出去，係 啊， 即係雪啦。 係，所以咧，即係如果要去即係偷偷要去小朋友解放嘅，要攞埋碌棍嘅。如果唔係啫，即係有啲冰柱咁樣，你要繼續不斷剝先得噶，即係誇張咗啦講到，但係咧真係好犀利，真係凍到，所以我哋香港都係好啦，喺一個溫和嘅地方嚇，好舒服嘅，尤其是今日嘅天氣啦，啊而家係24度嘅氣温，我哋聽住一啲靚歌，晚秋 Four Strong Winds， 仲有呢一首叫做《無風的季節》，咦好喎、啊。唔好咁大風啦。 途人仿佛听见你关心，如今终没痛恨，收到你这信是最吸引，像你的声音自远而近，我是份爱一生，逝去的光阴又再重温，故事段段动人，难忘是当天你在无风的秋季，别去的一刹，留低的一切，但这一封信无声的飘到，像往昔一切回忆的洗礼，但未当天你在无风的秋季，别去的一刹，留低的一切，但这一封信无声的飘到，像往昔一切回忆的洗礼，这感觉是最珍贵。 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泣也绝美，如何只好只得轻吻你发端，让风继续吹，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同与你一起去吹，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潜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脆，别离泪始终要下垂， 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感恩你情侣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继续默流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今晚的风会继续吹的，因为天文台已经话到俾我哋听，下个礼拜中期风势会较大添，因为我哋已经进入咗秋末初冬嘅日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七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前议员和议员助理，全部涉及五月八号立法会内会的混乱，全部获准保释，星期四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藐视罪和干预立法会人员罪，强调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被捕的包括民主党三名议员胡志伟、尹兆坚和黄碧云，工党议员张超雄，拒绝延任的前议员朱海迪和陈志全，以及本身是议员助理的工党主席郭永健。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42岁中国籍等候遣返女子，當局會將一同被拘留的人士以及部分工作人員送到檢疫中心。據了解，他日前在掃黃行動之中被捕，警方說患者在旺角警署羈留期間，有23名警員曾經和他接觸，其中4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另外，今日有少於10宗初步確診個案。日本大阪就大阪都構想的公投在当地时间晚上八点结束。今次公投决定是否将大阪府和东京都看齐，在2025年升格为大阪都。截至当地晚上七点，在合资格的220万名选民之中，有 40.34% 的选民已经投票，较2015年的同类公投少5%。外界预期支持和反对的票数相当接近。大阪都构想建议将大阪内24个行政区域重组成4个有更大权力的特别行政区，以减低大阪府和市政府管治工作上的重叠，达至更高成本效益。不过反对的民众认为，当局应该将精力放在对抗新型肺炎疫情之上。白俄罗斯连续12个周末有民众上街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警方曾经向天开枪警告，扣查多名示威者。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明斯克星期日有至少2个示威活动，其中一个大约有2万人参与。

何不生根？风的意行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此番简朴，碰到又要分，最新一靠清风带引。爱也此番简朴，看似眼不分，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 唔该晒 Vince， 呢只叫做《风里的纷纷》。几大风都唔紧要嘅吓，秋风啫嘛，啊，几舒服嘅。24度嘅气温，78%嘅 percentage， 即系湿度系78%嘅。第一个钟系10:39，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有 Vince 同埋阿乔。我哋今日咧就全部都系唱晒秋天嘅歌。咁啊，秋天头先有意凉之外咧，有个美景嘅。我谂你而家揸住个电话咧，经常都会有人 send 一啲好靓嘅风景相。咁可能咧都系赏枫啊，枫叶嘅枫。咁头先讲嘅加拿大就好多啦。我哋中国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地方咧可以赏枫叶嘅，甚至我哋香港咧都有少少，有几棵，好似喺大堂嗰边都会喺假日嘅时候咧特登嘅即系揸架车去即系影下相、打下卡咁样。咁啊，讲起枫叶咧，就有只即系多愁善感嘅歌。突然间谂起咧一位我足球队嗰啲老友记，好耐冇见佢啊，系何家劲，你哋当然识啦，嗬？ 有啊， 即系展超啊！ 我有睇佢直播噶， 系咩？佢有直播而家， 即系佢哋嗰啲大陆 app 咧。 哦，系啊，佢喺大陆嗰度嘅生活嘅，啊，咁啊，阿劲咧又以前又出过黑胶唱片啦。呢一只歌咧就系好流行嘅，就叫做《秋风》。秋天的秋，枫叶的枫。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秋如浓，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春风浓，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霜似枫叶红，未关秋如浓。未经风雪枫未红，未关秋如浓。已饱经苦中苦， 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扇丹风，我心应动，白了春风重。 家劲的歌叫做《秋风》。如果讲起阿劲咧，佢有另外一首咧，都系相当之流行嘅。咁啊，后来啊，蔡枫华都翻唱过，好好听嘅嗰只歌，写得好，系好似林振强填词添嘅，叫做《也许》，大家一定有印象啦。相当好听嘅只歌，好有味道嘅只歌，叫做《也许》。阿 Vince 啊，可唔可以再唱第一句俾我听？我因为头先留意听一听个歌词，系我记得林振强写，因为佢初初都唔系好即系大师级嘅，即系初初入行冇几耐，佢喺广告公司做啦。咁但系佢就嗰阵试下写词啊咁样。 咁好似写咗呢一首，你唱第一句俾我听。 冷冷风扇。 诶，咪住先。我觉得唔系冷冷风扇。你嗰个歌词系咁样写。应该系冷冷风扇，呢、這个写得好特别。即系唔系冷音，唔系个冷字读咗个冷冷音咧，就变咗冷冷，好冷。哎呀，好天气好冷咁，系冷音。但系佢系懒惰嘅冷，我觉得。 啊 哈！那个风扇系冇理由好冻噶，佢唔系冷气机嚟噶，佢好冷咁样，好慢咧。佢形容嗰、那个即系人哋啲热带嗰啲喺个头顶啲风扇好慢好慢咁样啦，应该系冷冷风扇。 哦， 系啦。check 下佢，系啊，诶，呢个可能啲歌词咧，而家网上啲歌词系好得意嘅，即系差唔多音咧，佢可能有时有啲歌词咧系默出嚟嘅，即系用耳仔听，咁然后咧写咗一个错咧，就一路咁错落去，网咧就好方便，不过好多时候要即系 fact check 唔到嘅，嗰啲歌词咧，如果你网上攞嘅咧，几乎咧每一篇嘅歌词咧，都一定有啲字系错嘅。所以大家如果唱，尤其是我哋呢啲啦，一路唱嘅时候咧，先至可能第一次唱噶噃，咁咧就唔知点算噶，系啊，有时会即系我哋叫做中咗招。譬如咁啦，嗱呢一只咧，我系第一次唱嘅，虽然咧就系流行到不得了嘅，即系喺卡拉 OK 嘅年代咧，冇人唔唱嘅，啲男女对唱歌其中一首最流行嘅就叫做《片片枫叶》，片片情，系咪知叫《片片枫叶情》啫？啊，就咁叫。系咪？咁咧就我系未唱过嘅，咁啊试下咧，将呢啲冷冷嘅风扇咧吹起一啲红叶，哇！秋天嘅感觉。当然啦，原曲咧就系 Chillam 同埋许秋怡，大家都会识唱嘅。 片片红叶珠。 心中爱火怎复燃？远远夕阳携着我此生所爱，秋风带走。怎复燃？远远夕阳携着我此生所爱，秋风带走梦翩翩。 啊，呢啲。秋天的歌，枫叶的歌，啊，哇，秋风起的歌真的很多，我们刚才唱了很多，你又唱秋来秋去啦，又微凉啦，又晚秋啦，又晚风啦，我又无情夜冷风啦，冬暖啦，深秋立流头啦，风继续吹啦，或者很多的秋天的歌就好像唱之不尽那样，其实我们都会希望一路将这种感觉一路唱到十二点，有只歌叫做 Goodbye，Jimmy Goodbye。当然啦，如果你有个朋友或者系一位挚友咧，要离开远赴重洋，以前好多呢啲离别嘅歌嘅。当然最应景嘅咧，就系嗰个 scenario， 嗰个电影嘅场景咧，就系揽住条围巾，有啲。寒风吹埋嚟，嗰一种依依不舍嘅感觉更浓咧。夜高枯冷一片，晚风吹过秋千，谁在秋千里思忆千遍，远方。飞过小燕，翩翩的小燕掠过几片，可惜此景致未有改变。秋千的一角晚会灰暗，燕子苦笑真亦到天边。野草枯冷一片，黄昏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即使多飘渺。亦有所盼，只因他相信誓约不变。等他多一秒，或会相见。愿他赶到再荡秋千，野草枯冷一片，晚风。赶上炊烟，人在秋风里，秋风转冷，爱心不会改变。

风吹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静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时间是11:09，我哋听紧嘅系我哋耳熟能详嘅昨夜到轮上的原装微风细雨，希望细雨就暂时没有啦，微风是有的，而且秋风起的时候都挺凉的，这阵的凉意呢，请大家就好像我这样带着一件风褛出街，但我的袋里面永远都有一件薄薄的风褛，还舒服的，吹埋嚟，不会立刺刺的嘛。23度的气温，湿度是79%，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秋意浓嘅时候，我哋有好多好好听嘅秋天歌。有首啊，天时，好奇怪啊，我竟然都唱过嘅录唱片。不过咧，就呢一只台湾嘅民歌咧，我都10多年前录过嘅，不过就喺即系中国大陆嗰度发行。歌名叫《秋蝉》，我好中意嘅。我好多时候都会播啦，有两个台湾嘅女仔咧，经常都会唱，唱嚟即系衬下呢一个秋天嘅景象啊，嗬，好听嘅，叫做《秋蝉》。心中 是秋天， 终会是秋天， 终会是秋天， 终会是秋天， 终究了夏夜去秋。 台湾嘅民歌嚟嘅，叫做《秋蝉》。咁就当然啦，佢嗰件嗰只蝉嘅风褛咧就薄得滞啊，所以佢话冇人花姐可以挨过寒冬，因为佢嗰啲蝉翼斑薄。不过咧，我谂啲女仔而家都有啲蝉翼斑薄嘅衫嘅，系咪啊？即系啲透视装咁。咁呢只歌咧就系、是、都。好耐，即系台湾校园派民歌兴起嘅时候咧，又有两个女孩子好中意唱。讲起即系秋风咧，喺风起啦，我哋又会揸着吉他唱翻头先唱《Four Strong Winds》。不如讲起一路喺风吹住嘅答案，嗰张纸一路喺随风飘扬。嗰张纸写住咩咧？你知唔知咧？就原来有人咧就写咗好多问题喺上面。全部都是一些问题来的，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有这么多简单的问题呢，就问到一些就是喜欢战争的人，发起战争的人，口哑哑。一只反战的歌曲，也都是世纪名作 Blowing in the Wind。 Must the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cannonball fly before they fall?Ba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How many year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How many y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The answer is blowing the wind. 呢啲答案冇人可以答到你，写咗喺张纸度啊，不过张纸随风飘扬，飘到好远，跌喺地下，有人一执起，又再飘起，答案永远都冇。Blowing in the wind 当然系我哋嘅呢个民歌坛嘅即系大作家 Bob Dylan， 诺贝尔文学奖得者嘅。名作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好啦，讲起呢啲唱民歌呢，好多首㗎，头先有秋蝉啦，又有 Blowing in the Wind 啦。Vince 啊，我哋本地都有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城市民歌啦，我哋本地嘅创作民歌好多好听㗎，不如有时我会唱青鸟啊，有时唱譬如有邓慧欣有一只叫做《捉人》 啊， 你都有唱过 呢只，近排学识咗，好好听啊！ 我啱先学噶咋， 因为弹就弹过好多次，其实都冇乜机会唱。 好听噶，系啊，系即系本好多本地创作咧都好精彩。我哋跟住你个《捉人》去听你只歌下。 聽好久都冇唱添。我以前都經常唱鄧慧欣嗰啲首歌，叫做《捉人》。剛才我講起青鳥，你知啦嗬，突然間都想唱喎，太耐冇唱喎。呢只都係即係本地嘅創作。好多時候咧，我哋本地嗰啲民歌咧，九成九咧都好少係啲即係大師級嘅創作，反而係一啲業餘嘅創作者。反而有一種好纖身、好質朴，有一份真摯嘅童心喺度去演繹、去創作呢一啲作品。歌名叫做《青鳥》。 清風無言在我心裏轉，漸起如夢似的當天，野外裏曾踏過，寄我往雲盡處，天際萬里美麗似詩一篇，風聲重鳴在我心細語，彷彿名利已拋身邊，那惧怕前路远，众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断，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言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边，午夜里迷漫处，美梦中现掠过，青鸟意擦着长夜远去， 有一首歌咧都是本地的创作，好听，我中意叫《提案》。 寒夜悄静，街灯更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乐畅，无谓多忧伤，将郁结气汪洋，让浪潮再泛起，去千苦唱，不必困倦。 间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千般得失留在脑间，随着风飘忽，波光掠泛，轻扬远人群，再泛起去千苦障，心比那月明朗，心比那月明朗，心比那月明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42岁中国籍等候遣返女子。据了解，她日前在警方和入境处的扫黄行动中被捕。警方说，患者在旺角警署拘留期间，有23名警员曾经与他接触，其中4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入境处表示，10月30日警方将一名因违反入境条例而被捕的中国籍人士送往驻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遣解审理组进行审问、进行讯问等的程序，同日送往码头各拘留中心。一名被捕人士和另外6名新进入中心的被拘留人士获安排隔离和抽取深喉唾液样本进行病毒测试。10月31日晚上，一名被捕人士确诊新型肺炎，其他6名同处一个拘留室接受隔离的被拘留人士检测结果就呈阴性。入境处说，按卫生防护中心指示，上述被拘留人士以及6名在中心执勤的入境处人员被列为一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已经获安排送往检疫中心接受隔离和医学监察。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表示，特区政府和医管局资助住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病人在深圳医院复诊的细节将会在今个月初公布。医院会为参与计划的港人提供包括专人、专室等的一条龙服务，但是复诊就未必由香港的医生负责。他说，政府的补贴只是限于在香港医管局复诊的个案，如果患者在诊治期间发现有其他疾病或者有新发现的病情，需要自行支付医疗费用。卢颂茂认为，香港人应该改变加医药物不是来老货的错误观念，强调内地生产的药物质量没问题。卢颂茂又说，已经制作手机程式方便核实参与计划的患者是否符合补助资格，以及可以给他们自行申请提交病历。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说，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期望今个月中公布详细安排和售票，今个月底成行。邱腾说，预计实施旅游气泡初期，每日至少有一班专机，将来有需求可以增加。他又说，正是研究透过旅游气泡到港的旅客能否参与机场现时正是试用的快速测试，以减少逗留在机场的时间。至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讨旅游气泡的进展，邱腾华说，不会以时间表先行，而是以疫情管控安全先行。邱腾华又形容，旅游业界能够挨到今日已经很难得，业界非常硬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

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是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地上的落叶轻且远，这个秋天。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 飘雪，爱的人，多缤纷，多欢欣，多美丽人生。只可惜身边的、心中的我，爱的人，今天竟轻轻的不告别离开。你的话语，你的微笑，我将挂念。你的热炽热恋，热火般的真爱，让我可于每一日到每一夜都温暖。成长只因经过真的恋爱，得出这个我，回忆中的感觉，心中不觉流。潇洒一个，心中只有你，回忆中的感觉，心中总已流起。 最后落空，风飞风，花飞花，身边经过许多人，到去 中不觉流气，人海中的一个消失，一个心中只有你，回忆中的感觉心中早已流气，为你 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 知道秋天已经过得七七八八了。其实春花秋月都是复年，一年复一年，好快就过去。 秋月何时了，不知几时向东流了，流逝的不尽止春花秋月，时间都很快消失流逝，我们从来不知道，从不知。 知，何解你冲散我所思？ 天使，多谢阿乔，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 ，thank you， 我哋梦中见。 in the morning by my